大匪看天下，今日是这个2017年7月21号。咁因为今日呢冇节目出，所以就有大匪看天下。都係嗰句啦，慢慢做少啲囉。因为其实之前做咁多节目，好多时候呢就因为有啲新节目啦，好似依家男女客串下啦。咁大匪相圈，咁我想做一啲生意上嘅嘢，咁就帮到啲网友嘅咁一件啦。咁跟住呢就係、是、譬如有啲主持咁佢哋想话拍我做一段时间，好似呢个家底疗伤啦咁。但係家底疗伤呢佢今个月今个礼拜佢又唔得闲做唔到，其实做节目呢係一个好坚持嘅。要好有兴趣好坚持，因为得到嘅利益唔高。咁呢好似阿 Mika 咁啦，佢哋做呢、這个关于心灵鸡汤嘅嘢呢，佢哋呢录咗大量嘅存货喺度。咁旅游节目啦，咁开始完啦。咁呢我哋呢就情商咗一个，即係而家同我哋做电影嗰个呢，讲电影嗰个呢就拍啊叔库。咁呢就希望佢哋重新出发。因为呢佢都系一个写博架，系博架即系写喺 Facebook 写好多嘢嘅人。咁写好多旅游嘅。咁呢佢就应承同我哋做。咁呢我就想做伊斯兰嘅节目，咁我哋揾咗个伊斯兰校嘅校长同一个神父，咁咧同佢哋情商有啲嘢讲得，有啲嘢唔讲得，咁啊想做嘅，其实想做好耐啦，但系咧冇办法揾到啱嘅人啊。我哋想做一啲有知识性啲嘅嘢，同埋咧就系、是、各方面嘅小众嘅题材咯，标数唔系最主要嘅，系最紧要做嗰人有冇心咯。譬如可以做旅游节目咁，有心做，可能 view 数唔够，但我哋都希望支持得多啲去做咯。而有啲人，譬如做节目，譬如可以做呢、這个宠物嘅，咁可能我会再搵多啲人翻嚟啦，讲红龙啦，即系讲龙套猪啦，之前已经应承讲过嘅，咁可能我都会推介啦咁。咁跟住咧就系、是、一周年网聚，大匪看天下，因为八月二号咧就啱啱一周年。咁有大飞看天下，咁唔经唔觉做咗一年啦。咁呢我就暂定咗8月12号每位400。休渔期啱啱过，咁应该啲海鲜食嘅，咁食海鲜啦，因为有啲人都话联络我食返海鲜。咁呢就摆几围啦，咁如果啲人呢听到呢就联络 Alice 啦，因为我哋喺大飞看天下同埋大飞商圈呢都会有我哋嘅 WhatsApp 同埋 WeChat 嘅。咁你可以摆到啦咁。睇一睇啦，第一节咧讲啲，即系我冇本事，好似阿老萧咁啊，讲讲下，突然间讲台务，突然间讲猫山王，我真系唔得。咁啊，正式做节目啦。咁因为而家咧，我哋个台咧多咗芒向编辑部啦。咁啊，有阵时咧就强国生还者又系讲啲大陆啊，譬如香港嘅话题啊，咁星期二得到咧，有时有特辑做添啦，咁另外有啲一分钟专栏咁，几分钟啦，每日一万啦，咁啊 Tony 咁，咁可能会再做节目做再做少啲嘅，系啊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唔系一个做出好出色节目嘅人，咁啊成日讲嘢啦啦咳咳咁，咁啊希望啦，即系俾更加，因为我成日都话唔好做一人台。咁当然人台唔系我啦，咁我希望呢就一连串嘅节目呢有个平均 view 数啦，就唔好依赖一个半个节目啦。咁讲讲书展啦，讲讲少少刘晓波啦，香港书展开锣，咁其实我冇去好多年，咁今年可能都会，今日呢晏昼得闲啲，可能都抽少时间过去睇一睇。因为今日呢就我让咗，即系同人哋让咗两张飞，就系、是、关于呢个陈宝珠同埋呢个梅雪诗，佢哋咧就喺呢个文化中心咧就做大戏，咁啊一票难求，咁啊当然啦，而家即系睇大戏啊，只要出名啲嘅都一票难求，尤其陈宝珠啊、梅雪诗啊、龙剑生啊呢啲真系有钱都好难买到飞，比演唱会更难扑。咁我呢我媽91岁，咁我久不久都会同佢有啲嘢做嘅，譬如好似睇呢个徐小凤演唱会啦，之前睇欧阳菲菲啦，啊嚟香港啦，虽然大量嘅嘉宾啦嚟做大量嘅人啊，包括恩妮话封咪都走嚟做嘉宾啦，咁今次就 系睇粤剧啦咁。咁一阵间咧做完节目都接佢啊去啊，咁啊等收等佢翻啦。因为我滚咗大家姐，即系佢哋年纪相对大啊，咁啊有兴趣啲。咁咧，我妈咧就成日都话：哎呀，你搵人睇啦！我对眼又蒙，耳又聋，哎，我唔啱啊！咁我同我妈讲咗句说话啦，就系睇呢个陈宝珠，睇一次少一次。啊，睇完呢一次，唔知有冇下一次嘅机会。咁我妈就同我讲：你咁样讲嘢啊？啊，睇唔到咪算咯？你咁样讲，我阿妈唔系啊，睇你嘅身体状况，82岁肯定冇问题。陈宝珠有冇下一场我唔知道啊嘛，所以我都氹得阿妈几高兴啊，咁希望佢今晚有个愉快嘅晚上啦。讲开展，即系讲开呢啲咁啊，讲书展，好耐冇去，因为以前我年年都帮衬，尤其嗰阵时咧就漫画展连埋书展一齐，咁每一次都去买，即系10年8年前都买1000零2000蚊书，2000零蚊，冇限定啦咁，好多年都冇去啦。啊，咁今年可能会行一行啦，因为都八卦好奇，想睇下呢个啊，人人都话热时嗰个摊位冇人行，咁但我自己睇好多片咧，都相对系少人嘅。咁其实亦都冇咩特别想买嘅书，漫画我寻日就去咗信和，啊，射咗去信和啦，做嘢嘅时候咧就睇，亦都可能未到嗰个动漫展，就啲书未出啦，因为我想买本方身盒啦。咁点解讲书展呢？因为呢开咗几日啦，今日星期六。我尤其呢两日呢，星期六日可能会开始人多。咁我好担心呢，有啲人呢做错嘢。咁呢引起不必要嘅麻烦。咁我特登做呢一节呢就讲一讲啦。点解呢？因为今次书展嘅主题呢就係旅游书。咁呢如果一家三口去呢啊又鍾意自拍嘅呢就有啲危险啦。点解呢？譬如你去到个老豆鍾意旅行，咁佢就走咗去啲旅游书摊位，就揀咗一本呢就去云南自由行嘅旅游天书。而个仔或者个女呢就鍾意睇小熊维尼嘅图画书。跟住个阿妈可能尿急就起咗身去洗手间，就留低一张空凳。呢三个画面呢就影咗张相就大镬啦。咁呢就可能呢就麻烦啲。咁相关信息自己諗啦吓。咁呢一个就係现在国内嘅现实囉。係咪呀？留下去云南。小熊维尼因为似习近平被封杀。7月13日啊，你去济海留低一张空凳。希望啦香港同大陆嘅民主进程唔好因为呢啲事打击一路行落去。讲一讲 DQ 嗰六个，唔系四个，系六个。只能够同佢哋讲一声啦。如果有信心咪打落去囉，希望多啲法律界人士去支援佢哋啦。咁但係呢最主要就係嗰啲议员呢佢唔好觉得应份嘅。我有事啊，你筹钱俾我啦。一个长毛支持你唔代表你係啱，只不过因为我哋要反对共产党你一个 icon， 我哋去做啫。而家佢都相当低调嘅，好多嘢都冇讲。但係呢收起嬉皮笑脸啦，回复返一啲诚恳嘅狠样出嚟。因为呢你係公众人物。你讲到自己係一个民主斗士嘅话，你就应该低调谦卑，然后再重新出发，唔係话好似食滑咗咁样。刘小丽、罗冠聪，这个世界不是只得你们，江山代有人才出。这件事自决派那阵时闹三百家，闹到只狗咁样，跟住自己觉得自己啱晒，而家你们在这件事被 DQ， 真真正正去帮你的就是这些所谓的泛民三百家。 你睇下可以睇到呢个胡志伟语重心长啊，帮你哋欺人，其实关佢咩事呢？我呢个观点系望向编辑部，系咪啊？呢、這个世界就系咁样噶啦，你要尊重人，要摆将人哋嘅嘢摆自己嘅心度，然后想办法结合所有反对嘅力量去对抗共产党，对抗林郑。你哋输嘅，你话我中又中。我讲过嘅，我哋望胡苏贞得到特首，因为佢意识有原则。林郑民望低，未选之前同选咗之后，事隔几个月我都讲过句说话。民望嘅工程，林郑资源财产喺佢手，佢只要释放一啲民生嘅政策，让利俾你，佢民望就大升，去支持佢噶啦。因为香港人其实系好大片，系因为有楼房啊，有房有楼啊。正常嘅大陆人、香港人或者全世界嘅人，因为呢十几年咧嘅房产啊大幅嘅飙升，当然唔系马来西亚，但系其他嗰啲一级城市嘅，令到好多人咧。表面上有咗钱，佢哋唔希望做一啲动乱嘅嘢，令到佢哋嘅损失增加。所以呢，偏黄偏蓝嘅人，中间派会越来越多。佢明明觉得共产党做得唔好，佢可以行出嚟发声，但佢牵涉佢嘅利益嘅时候，咁佢都会企喺政府嗰边。呢个好重要，睇得通，諗一諗。点样将呢一堆人拉埋你身边？大陆个国情亦都系，共产党实在太有钱而家，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议会都有佢哋资助嘅人，各种形式生意上啊、让利啊咩都有。佢可以打嘅牌实在太多，虽然佢系扑街，但系佢可以打嘅牌太多，你要制衡佢系好难嘅，因为而家。我都睇唔到共产党究竟支爆喺边度，咩断崖式。萧若元佢今日正式荣休啦。佢亦都曾经好多年前佢买2018年中国就会陷入大衰退，咁而家2017我哋睇唔到。6000尺嘅时候叫乜仔买太古城同苏豪系冇能力买。唔系唔买，听唔听你讲嘅另外一件事。首期相对困难，而家香港人就系分有楼冇楼，唔系香港人，喺全世界都系，大陆都系。反对嘅声音唔系冇，系要喺经济下滑到某一点嘅时候，然后突然间回复上升嘅时候，升轨嘅时候就会出现咯。唔系而家，因为。共产党好多嘅手段可以打出嚟，林郑亦都系将所有嘅衰嘢中联办俾晒689搞，然后689而家所有嘅法庭判令啊，各样嘢啊 ，DQ 又好，判呢个冯咩恩啊，即系而家前大学学生会长冯仲恩啊。吓、啊，一样啫。由佢开始做咗好多衰嘢，然后林郑同佢撇清关系，民望大升。呢、这个就系而家共产党同埋林郑嘅手法，而林郑亦都愿意嘅，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而家揸咗个令牌，所以我从来冇讲林郑系梁振英 2.0， 佢叻好多。而家民望去到60%，你做任何嘢，你哋唔好泛民啦，反对派唔齐心，互相指骂，包括喺呢次议会通过一个教育界36亿嘅拨款，财委会卒之通过，现黄碧云5分钟缩成1分钟，你哋系咁闹佢，系咁闹佢。 乜乜乜乜乜企硬，但系呢一件事牵涉好多嘅利益关系，你唔好以为你闹佢可以完到件事。其实泛民应该唔好民主派反对党，唔理你边个，一早开一个会议整合，即系好似以前泛合嘅发言人出嚟公开讲，即系我嘅做法就系咁。全部拨款要逢系关于民生系要过嘅，但系你可以预早两个礼拜知道要 DQ 议员嘅时候，你哋可以一字排开公开谴责各样嘢，去同共产党讲咗你嘅不满，但系你哋解释翻你哋要过嘅原因，因为呢啲系民生法案，唔通起医院？骨灰庵，香港死无葬身之地，你唔通过，惹起偏黄嘅人走去偏南，你会将你自己所有嘅群众拉起你对立面，唔可以。但系你哋一定有个论述，讲清讲楚呢件事，然后通过咗之后举行集会，然后反对林郑呢一种做法，你觉得冇用系？而家议会已经系冇用㗎喇。但系所有嘅反对党都不能整合嘅话更冇用。当年拉布三指或者四指，包括黄毓民在内，能够拉到令到梁振英好麻烦好惧怕。唔系佢哋有方法，而系因为有三四个人坚决去反对你。所谓议事规则又好，所谓咩成立23条乜都假的。如果你有20个立法局议员，唔理你系功能组别或者系地区直选议员，你入到去，你哋唔使讲话拉布，唔使成，每一次你哋都系同一阵线。同佢点人名，唔俾点人名，唔俾点人名就规程问题。佢唔可能唔俾你有规程问题。喂，每人讲规程问题三次啦。好啦，20个人就即系等于60次。所有嘅委员会全部报晒名入去。反对党喺个议会大楼里面，平时你要包括议会畅顺嘅，你有人，你一冇人我就冲落去投票我就赢。因为你入晒去，你哋嘅意志力只要坚强过建制派，建制派系输梗俾你嘅。因为佢哋有啲好有钱，有啲咧思维素餐各样嘢。但系你睇到而家嘅所谓反对党，将即系唔好意思，即系你睇到人民力量，总唔知唔认同你嘅。你哋系原则派，你又将其他嗰啲人全部都扑街，你又数人，将所有人变成咗你嘅敌对面，然后你自命清高，跟住嘲笑人。我讲呢段说话，通年唔中意听，费事提啊嘛，因为提咗益咗你，我衰衰地，我哋个台啊，所有嘅节目10000+ view 实有，系嘛 download 仲有，但系你哋就系咁样，咁不堪。社民连可能都亡党，而梁国雄不应该再出嚟选。如果有补选嘅话，应该俾黄浩明、吴文远呢一啲新生代出嚟选啊！因为真系要培育新嘅反对力量，唔系永远都系嚟。既然落咗嚟，就算噶啦。你睇到成个 DQ 议员有泛民有苦苦哀求。共产党点样啊？算啦，你放过我啦，咁样系咩态度得嘅？争硬又如何？破产又如何？你连一个因为钱啊，你连呢个反对嘅力量都冇。睇到香港，我都觉得冇得搞，心死。但系我唔会建议你哋由一个唔好嘅地方去一个更加唔好嘅地方，马来西亚。即系隔离台低贱频道，成日提佢，我益咗佢，系咪啊？因为咧早两日咧，大肥商圈 叫啲人嚟办即係网台嗰度倾下合作嘅嘢，咁相当踊跃。咁喺呢个时候呢，有一个阿姐，佢就同我讲，好少见到佢嘅，咁佢就话呢，佢想移民去马来西亚参加低传频道嗰啲嘢，嗰啲个所谓呢睇楼团上去嘅，后尾呢因为唔赶唔到时间，咁但佢听到好吸引想去。咁样咁样咁样咁样，我就同佢讲：你睇下《星洲日报》，睇下《东方日报》，睇下嗰边嘅华文报纸，网上 Facebook 有嘅，睇下佢哋点样讲。因为咧，即使你买唔成 ，Barry 妈收你10,000多元一个人去，嗰啲应该系对面楼盘咧包嘅，逢系睇楼都应该有噶嘛，包嘛，系咪啊？我做节目讲咗好多次。而佢仲要食你水深，佢话：诶，你慢慢睇啦，表面上好似好咁，佢睇过先啦。21个人报名，一个人执10,000，21个人咪执咗21万咯。Barry Ma 成功啊！佢呢个手法，佩服佢。啊，呢、這个咁嘅 sales 佢系成功，唔似我哋啲老老实实。啊，点解咁讲呢？大匪商圈呢就讲洗头水，讲只韩国牌子洗头水。我派咗好多试用装出去，有啲人留言话究竟喺边度有得买，点样买法，我都冇复嗰啲人。咁呢就嗰日好多人嚟啦，又20几人嚟啦。咁呢我就每人送咗一啲试用装俾佢哋。咁其中有几个阿姐同我讲话：哎，我即场同你买几支啦，点样点样。我就同嗰啲阿姐讲：你唔好因为俾面我大肥，你当支持我嚟卖，系要好用你先好卖。你唔好同我唔好卖，我送啲翻嚟俾你用。你洗咗，你觉得真系好嘅，然后你联络翻我，你先至帮衬我。因为咧，我想咧，每一个人咧。支持我又好，想买到平嘢或者一啲好啲嘅嘢都好啦。佢係应该出真金白银攞出嚟，就唔好当支持形式嚟买，而係嗰样嘢对你真係有用，攞返去开开心心。啊，我係想咁样。所以呢亦都呢大匪商圈嘅网聚会继续做嘅。咁但係而家呢 ,8 月12号呢就做咗大匪看天下嘅网聚啦。食海鲜400元一位喺呢个鲤鱼门。照旧啦，要攞资料可以问啊 ,Alice 嘅睇有几多人囉。咁我预咗一日去买餸嘅。因为呢就去批发嗰度买咗去嗰度煮嘅啫。要点人头。咁呢如果大家想呢嚟到呢唔好太多人，大家有计倾下。就好似过去个星期四或者两个礼拜之前嘅星期四，你哋嚟到可以问，有多嘢即场解答。唔好意思，我呢嗰日有啲人问我，咁我都答咗。咁另外呢，我已经系冇做上课㗎啦。好多人成日问我上课问题呢，我唔会帮到你嘅。我只系建议你点做，我唔会介绍到人俾你做嘅。因为我脱离咗，我都唔想做返以前嗰行。我想正正常常做返个，所以呢有啲人呢，譬如有个网友话有啲车胎呀，或啲合金拎呀，要返去大陆做样板，我话寄速递啦，或者报关啦，点样点样啦，咁咁佢哎呀报唔到关，其实唔系报唔到关，系因为报关呢单一件货呢系相对贵啫，搵下啦，系咪呢啲嘢我唔会做㗎啦。呢个好老实嘅。咁就再讲一讲啦，呢次好似冇咩好轰动啦，讲讲老萧啦。老萧7月22即今日正式呢最新消息，寻日最后尾一日就讲完啦，讲长啲啦，因为圈啦。咁最后尾一日，都系下次讲，拜拜。